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王兰被车撞伤了。树被风刮倒了。画报被孩子弄脏了。杯子被病人摔坏了。杂志被他借走了。二、我们给你带来一些吃的。我们给你买来一些胶卷儿。我们给你拿来一些糖。我们给你借来一些影碟。我们给你买来一些方便面。我们给你带来一些面包。我们给你借来一些英文小说。 扩展。一，天很黑，看样子要下雨了。二，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幸福。三，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？